手中，享受那份难得的轻松。

我说你世上最善良，

击随风飘散，随着风散开。这也是一个人放纵的时候。就不必在爱里勉强，

在那花间里，我犯了错。

思思想梦的风。

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， 被遗忘的老歌， 找回曾经的自己。